飘荡在蓝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眼前，捏成你的心声，随风跟着我，一颗一颗吃掉忧愁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飘满天，一朵一朵云云飘香，是夕阳夕阳飞翔，带领你我奔跑的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涯，手牵手一步一散是不忘之间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一天线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一天线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一定实现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不能见，一朵一朵一粒的香，是夕阳夕阳飞翔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涯，手牵手一步一散步是不能再见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我出现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停留线，手牵手一步一步散步是不能再见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我出现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，远方的心如果停了线，它一定实现。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，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参考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佑家居三合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3年新低，大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，全佑家居3081369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持续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在听节目 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员朋友最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。三河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您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车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频率1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 橘黄色的光，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，心里还柔软的地方，小孩在拿着碗，懵懵懂懂的长，学会化妆，学会逞强，躲不完的迷藏。当一吻被遗忘，相爱却经不在场，留留的时光，在模仿你受伤，每一伤已经散场，抓不住的时光。小孩在楼上玩，白马在跑马场，爱在酝酿，死在战场，也死在床上。情歌依然在唱，有多少的那友好的下场，情人还在流浪，似水的流流的时光。 一起来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呢又被翻拍了。如果说黄日华是70后80后的成长记忆，央视播出的张纪中版是当年热门的娱乐话题，那么近几年的版本似乎让人辗转就忘，再也没有出现过现象级的作品，这正是当下武侠剧的尴尬途径。 会是什么样子，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，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？那些爱恨两难，贪心闯祸，谁会听说？爱情来了去分合，只是一个迷惑。

Oh,

声又浪去，余音成灰孤立，何用力冷暖见人心，就要醉给知己，情之赠予知音。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从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，从一只望路到未知生命，斗地清晨爱你斗远到无穷尽，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从年少到终老的岁岁轻叹，从直达冬青到只为复兴，死是生的宿命，爱是心的魂灵。

说到武侠片，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江湖。在影视娱乐产业相对匮乏的时代，故事精彩、内容丰富的武侠呢，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。但是今天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混乱归于安定，贫乏变成过剩，人们再也不需要相信一个身怀绝技的个人英雄来拯救世界，而更需要法治、平等和安全感。 我嫉妒你， 最在夜里，夜夜夜是想你，无力到我无力逃避。

说到武侠片呢，也许我们不再会诞生金庸或者是古龙式的武侠作品，但是并不要为这个感到非常的叹息了。其实每一种的艺术形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，兴衰都是正常事儿。而如果武侠片想要不死，就必须要求变新样，只有这样，哪怕今天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也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，你说呢？ 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俩的身不是你给的温柔，不舍这一封的寂寞，叫我给不知折磨，怎么会这么会你检验了我，我怎么有眼泪的悲哀，不等我给你的伤害，我要永远的证明拥有过你不在，我揭开伤口看着空白，我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等我累了我很快就离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拿着谁的手